好啦，翻嚟第二節啦。咁我哋可以介紹下咧，就香港話劇團咧最新嘅劇目咧，就《如夢之夢》啦。 咁嗰個戲咧特點咧就係八個鐘頭嘅。咁佢講乜咧？咁樣就係講一個女人咧，1930年代咧，就講到現代而家咁樣啊。咁就好多人生好多風波啊，好多滄桑故仔咁樣，要講八個鐘頭咁樣。咁第一件事咧，一個故仔講八個鐘頭咧，個導演唔係個編劇咧，就係賴聲川，台灣賴聲川。佢用咩方法講咧？佢一個信念咧，就係佢講一個人嘅時候咧，佢即係佢係信一個西藏佛教嘅。西藏佛教咧就係你講一個人咧，你要通過另外幾個人咧，先講呢個人。即係你唔能夠話，譬如話你講林鄭月娥。講個故仔講林鄭月娥，你唔能夠淨拍林鄭月娥個忘居喎，你先拍咗李家超啊，即係張建宗啊個責人先，講咗啲故仔先，佢啲故仔先有咧，然後講到林鄭月娥咧，咁樣嗰個林鄭月娥個故仔咧就出嚟啦。咁譬如有你一月講嗰個女人咧，嗰個叫故鄉蘭一個女人咧，佢又通過好多個人咧。講其他人的故事先，然後一路引到去講嗰個故事，咁樣咧，嗰個人咧就好睇啦。由30年代講到而家咁樣，咁樣佢要表達嘅時候點樣表達咧？咁複雜嘅故事，佢有一個好簡單精簡嘅方法，就是、四面舞台。那個舞台是四面嘅，啲觀眾咧就坐喺個戲劇院中間，嗰張凳係轉嘅，即係。360度咁轉嘅，咁樣咧個畫面咧，舞台畫面咧，不停有嘢發生。講到嗰樣嘢就望嗰邊，講第二樣嘢望嗰邊，不停咁往。咁樣講法咧，就係、是、多快好省。 咁但係佢嗰個情況係咪打燈去做呢樣嘢？ 唔係，又有打燈，但係有佢主要係有嘢發生，即係當然。任何即係講到一樣嘢嘅時候咧，講到一樣嘢就另一邊就做嗰邊嗰度嗰啲嘢戲，就完全冇直接好電影剪接咁樣，好快。 即係呢個用電影剪接個方式擺喺舞台上面啦。 係啊係啊，電影方式啊。譬如話我講到今晚食飯，即刻嗰度就即刻發現陳台有人食飯啦，佢講緊食飯，食完飯之後去飲茶。去喝咖啡，跟住即刻轉咖啡場，另一身咧，已經嗰邊飲緊咖啡，係嘛？到第二日做緊咩嘢就即刻轉第二日，又另一身咧就轉第二日，已經咁快咧咁交關咧，都要講八個鐘頭，因為實在太豐富。咁樣個故事真係好睇到不得了，佢每段段都好睇嘅。咁另一樣嘢咧，另一樣嘢最重要咧就係、是，另一樣嘢咧就係、是。佢個舞台咧，因為啲觀眾坐喺中間啦，個舞台360度啦，空間好大咧，佢做咗好多形式咧，就係佢演戲嘅時候咧，啲氣氛啊、啲感覺啊、啲場面啊，好嘅時候咧，好似演員要排陣咁樣，佢用呢個舞台空間大咧，就有陣時用啲畫，用啲演員。一拉出嚟七八個一排排出嚟，哇！好有震撼力量啊！即係用呢啲排陣嘅對應嘅效果咧，嚟做一個氣氛出嚟，做一個感人力量出嚟。即係佢有好多場面咧，設計到啲儀式咁樣，進行個儀式咁樣，咁樣咧唔使講嘢嘅喎。有做到話戲嘅時候咧，有個儀式進行，好直咁樣咧。個格局已經令你感動咯，好感動，即係佢加強咗力量呢度。咁因為佢套戲啊，佢嘅設計咁方便佢做呢樣嘢，所以佢有機會咧利用一個大嘅舞台、四面舞台咁多空間咧，就因此做個戲出嚟嘅時候咧，就有呢個效果。 咁你譬如話佢如果四面舞台嘅時候，咁如果後面發生啲觀眾咪要掉頭睇 啊？係啊，咪另一定咁亂咯。另一種樣，我有張相係睇到觀眾坐咗嗰張凳係可以轉來轉去噶嘛。 咁而家喺邊度做啊？ 這個就好嘢了，就是現在就在西九的大合劇場、 嗯、 新的劇場、 嗯、西九 西九，咁我而家我擺出嚟嘅啦，大合劇場。 咁啊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咧，如果冇西九呢個劇場，應該呢套戲係 好難做嘅，因為上次做咧就係喺個好細嘅劇場，即係個籃球場咁大，咁、個觀眾越仲加少啲，咁、就場大啲，咁樣個嗰、那個觀眾坐中間咧，就可以多啲多咗啲座位，地方大啊嘛。但太大又唔得喎，因為太大咧 睇唔到， 睇唔到啊嘛。所以今次咧，而家呢個戲咧做咗100場噶啦，喺各地嘅，做得最多嘅地方咧就係北京。北京原來咧就而家呢幾年咧，每年都做一次嘅。因為嗰班人演員排熟咗嗰套戲之後咧，賣得啊嘛。咁啊，得閒無事啊，做下咧，做翻幾場咁樣，咁樣。咁呢樣嘢咧係少有一個戲咧，一個咁嚴肅嘅戲咧，能夠賣座。因為佢個 idea 就有趣啊，就係覺得好有趣。咁樣佢第一轉做嗰個戲嘅成本好高嘅，因為佢套戲咧要成三十幾四十個演員，咁樣百幾個角色嘅，咁樣啲服裝咧300多件喎。因為由1930年到而家嘛，咁另外又上海又北又上海啊各地，同埋加埋巴黎、法國、諾曼第幾個地方都係不停咁樣講，咁但係又冇報警喎，完全係靠演員服裝搞定喎。 即係以前我哋睇呢個《小城之光》啊，即係呢個《Fallen Rider》嗰個啊嗰個戲咁樣咯嚇。即係完全冇book，完全係抽象 啊 ！Our story 啊，好有名 ，Our Town 係嘛？ 係啊，唔係 係啊，係啊 ，Our Town 啊，咁嗰個戲好有名㗎啦嚇。咁樣因為嗰個戲又演變咗台灣大陸好多戲就抄呢個戲， 抄 一個鎮仔嘅故仔，一個鎮仔幾廿十家人咁個故仔咁樣啊，咁樣咁這個戲呢就今次香港話劇團呢就第二次做，他第一次做的就2000年做、就汪明荃做的女主角， 哇咁成都成20年前了， 17年前、又得意地方呢就是17年前有些演員呢今次再做回、即是介興又熟再做回，在幕後又再做回，我今次做得很好的，因為熟習了啊咁樣，咁樣經過咁多年嘅累積咧，就更加有經驗之後咧。 咁佢用普通話定用國語？ 今次係廣東話，廣東話。大陸做當然普通話啦嚇，同埋咁樣。但係台灣做啦，好唔係做咗好多，做過都係做過一兩次咯，係嘛？因為個戲咧就做親實蝕本嘅，實蝕本，因為投資太大，咁就今次香港蝕少啲啦，因為個場地大咗好多，啲飛馬都好貴，最貴嘅有啲飛馬都1000蚊、過1000蚊，就香港話劇團少有嘅，香港話劇做話劇過1000蚊嘅飛，好少有嘅啊！但係而家都要賣，都爆曬，咁就但係唔睇又唔得喎，因為你唔睇冇機會睇，因為你。即系冇一个戏咁大嘅 scale， 佢又提到文革嘅喎，呢出戏。 咁喺大陆放嗰时点啊？ 大陆咧就我听见话删咗啲有啲对白嘅，系、啊文革。佢有讲到一样嘢咧，个女人去咗法国，有人去叫佢翻去中国，佢就讲呢句说话啦，佢就喺嗰度讲啊，我唔翻。咁嗰陣時就係文革，咁而家呢套戲又講到有牽涉到六四嗰啲嘢嘅，另一個女人咧，又係走咗去逃亡去偷渡去法國嘅，佢講偷渡過程啊，由佢好多國家咁樣去先去到法國嘅，咁、那個女人偷渡係咩原因咧？咪六四偷渡咯。咁即係有啲嘢咧，就係 而家少有一個戲咧咁大嘅 scale 講中國，由1930年講到今日。 唔係咁，但係呢個我覺得有個問題喎。點解類似嘅戲講中國喺中國冇人寫到，而喺台灣寫咧？ 咪多避忌就寫唔到咯。你而家即係你而家響中國嘅有個作家，全部啲即係嗰啲咩戲《天長地久》啊，呢啲戲都係一個美國嘅華人作家寫嘅。即係講一台政策，咪又係講佢寫，講想揸牙香，又係美國嗰個美國女人寫，即係生活美國嗰個女人寫，去到美國先有自由寫呢啲嘢啊嘛。嗰出戲就係咁啊！而家呢個《如夢之夢》不停咁講一樣嘢，就自由啊。就係、是、你生活喺大陸冇自由啊嘛。 咁你可以調翻轉睇嘅，即係一個咁嘅題材，可喺中國可以供，即係做得。咁啊，雖然又有山，即係有審查啦，但係始終都係嚇、證明到，即係仲有得講嘅。 咪其實歷史嘅避重就輕啦。你譬如話有一個講一個女人故仔，講佢講50年咁樣，由佢後生講到老咁樣，你牽涉好多嘢噶啦。牽涉文革，牽涉六四。咁你點講啫？咁咪避重就輕講下啦，避曬佢啦。咁但係少啲古仔，而家啲古仔而家喺中國都比較好簡單噶，就係、是、大學畢業嘅時候，到而家我喺廣告公司做經理咁樣，講10年20年啦。即係由學生時代講到佢而家做結婚啦咁樣，極其量咪講10年20年嘅古仔。之前都講唔到，之後講唔到， 即係只能夠係涉及到咩？就係90年代之後嘅事情， 即係講呢叫做小規模嘅事師，小規模，即係最中意講，而家最中意講同學會，而家最興講同學會一樣嘢，即係當日點點，而家點點咁樣，好多故事啦咁樣嘅。咁我推薦令大家睇第一部啊，劉若英嗰部戲啦，即係咩《我們》嗰部啊，就又係講呢個讀大學嘅時候，講到而家佢發咗達，即係已經去到。 唔係咁，你譬如你幾個啦，趙薇啊，啲都 講呢啲嘢， 都係講呢啲嘢啦。 個 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你自90年代之後就係嗰個中國經濟起飛嘛，咁嗰、那個。即係由冇錢到有錢，甚至而家好多錢。咁呢個咧係佢哋能夠而家最容易 handle 嘅一個題材。 而家最中意還有一樣嘢，又牽涉到美國啊！即係個人移民咗去美國啊，生粉絲生仔或者是一條生仔啊咁樣。嗱，我提醒大家一部戲啊，《北京遙想西雅圖》嗰個是一圖啊，唔係是一圖嚟嘅，係温哥華嚟嘅。 温哥華， 因為你個是一圖拍戲咧。就是經過工會的，喂，慳翻嗰筆錢啦，唔使經過佢走去賓哥華拍合仔工會。 唔係好多美國片都係，而家都係要即係走咗去加拿大拍啦，因為嗰個成本低好多。 咪另外一樣嘢，加拿大有幾條街啦，好有名嘅，就係、是、似紐約嘅，佢專係喺加拿大，話加拿大拍嘅，咁即係慳錢就咁樣，但係問題佢唔能夠話呢、這個佢講加拿大冇意思咧，講美國有意思噶嘛？譬如講紐約啊，講西雅圖啊，講三藩市啊，講 LA 啊啲有意思噶嘛？係、嘛？因為個華人觀眾嘅市場大好多啊嘛，係嘛？嗱，講翻頭先嗰樣嘢，我哋香港好難出網紅啊。因為你網紅咧，極其量會10萬20萬咁啊！ 唔係，都係嗰個問題咯，市場唔夠大咯，就咁簡單啫嘛嚇！你個市場夠大，不如其中一個輸蝕就係講廣東話咯， 廣東話嚇。咁你而家好多啲網紅啊，出中文字幕噶， 唔係爭好遠嘅。你又唔好睇得個字幕咁重要先得。嗱咁啊，你唔好誤會我意思。如果你講廣東話咧，有字幕就好啲啊。但係咧，始終咧，你講純正嘅普通話咧。就即係先至係真正嘅優勢嚟嘅，喺中國市場。 咁但係因為冇辦法嘅，因為而家香港啲網紅都係嗰啲評論員都係講廣東話啦， 一定廣東話。 咁加中文字幕咯，咁你加咧， 仲有你中文字幕，如果你講廣東話，嗰啲佢哋都睇唔明喎。 係啊，咁你加啲純正中文字幕啊，即係你加睇得明嘅中文字幕啊，係嘛？ 因為你要霸一個海外華人市場和霸大陸市場嘛、霸台灣市場都要霸的、因為現在台灣都講很多香港嘢西，因為點解咧 hot 啊嘛， 咁埋咁你呢個事情發展落去咧，其實就即係世界上咧都好多地方關心香港嘅，因為你睇而家好幾個大嘅新聞媒體啦，英文新聞媒體其實日日都有香港啲新聞。 係啊，嗱，講起台灣嗰個一紅都紅咗個評論員咧，就是、明居正啦。 係啊， 喂，佢原來而家出廣東話嘅喎，出廣東話嘅喎、因為知道市場大啊嘛，嗱好簡單，如果佢講一次廣東話啦。半粒鐘啫嘛，有另外一條片有300,000觀眾，佢都有300,000觀眾入啊，係嘛？ 啊，唔係咁，佢在乎呢啲，有啲人唔在乎噶嘛，有啲人淨係在乎個中國市場嘅啫嘛。 啊， 咁佢係咪識講先廣東話？ 佢識講㗎， 識講得啦， 佢係廣東人嚟㗎， 廣東人啦，識講得咯。 咁梗係講啦，講兩次啫嘛，係嘛？咁樣佢整條廣東話片有300,000，佢都 OK 啦，咁一日兩日出一條片都幾好咯，即係當然佢自己有份工，有間公司啦，係嘛？佢即係評論員咁樣，但係有錢唔怕多啩嘛？嘢好易做啊嘛，講嘢啊， 唔係咁你都講得太輕鬆，因為講嘢咧好多時你一個好難拿捏嘅地方就係、聽人有冇共鳴。 係。 即係呢個係好難講嘅，譬如你而家落產聽聽啦，個都講緊即係香港政治㗎。 而家咁樣啊，而家嗰啲網紅啦，同埋評論員咧，佢唔係說服嗰個人，另一個人，我要翻嗰啲傳統嗰啲跟開佢啲人啊，所以佢要佢唔希望多嘅 subscriber， 不停要 subscriber，你係我同温層，就夠啦，用翻同温層。譬如話佢有200,000同温層，就400,000同温層。 係啊，即係你講翻佢哋啱聽嗰啲嘢咯嚇。 因為而家咧，你冇可能咧去改變一個人嘅，而家好難。 係 係，好難好難。係 啊， 我就唔信。嗱，好簡單，好多人落嚟香港啊，我讀書學生嗰啲咧，喂，我唔專，佢未必由藍絲變黃絲喎，冇可能嘅。佢唔係睇幾條綠色片又一變喎，冇可能喎。 呢個我最清楚啦，因為我成日翻城大咧，城大就掛咗個即係民族女神像喺度噶嘛。咁你掛咗成十幾二十年啦，係嘛？咁你有冇改變到呢啲中國落嚟啲學生嗰啲心態冇噶嘛？ 冇啊！ 喺城大入邊好多書講六四，好多書講即係嗰個中國政治黑暗面啊，冇人睇噶嘛啲書，冇人睇嘛，因為我睇過，即係成日日都擺到嘅 OK， 係咪啊？咁證明一樣嘢就係咧，佢哋本身有一個既定咗嘅即係立場喺度嘅。 你要改洗個腦，改 咗。嗱，我又唔敢講一定洗一腦。即係總之，佢對而家嗰個經濟同埋嗰個政治局面咧，佢有一個睇法喺度。如果你要改變呢樣嘢，就唔係話洗唔洗腦嘅問題，因為就算好似以前蘇聯咁樣，蘇聯咧由佢嗰班人由出世到佢蘇聯崩潰嗰日，都係受蘇聯嘅教育嘅，咁係咪一定洗腦？都係洗腦噶嘛。咁但係點解會最後會冧咧？咁個原因好簡單，就係個經濟同埋個社會條件係改變咗咯。咁你一改變，咁自然即係、就是、你一定要面對現實個問題噶嘛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覺得咧，好多時候我都係攞住呢個觀點去做人啦，同埋同人交往啦。咁你識嘅人多咗，冇可能每一個人同你嗰個諗法一樣嘅。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特別喺而家當前呢個問題啦，你就唔好諗住話你講幾句説話嗰個人咧。就完全即係聽曬你講， 要累積嘅都要 累積嘅，即係如果你自己好有耐性嘅，你日日同佢講，如果日日肯聽你咧，咁可能會即係日日會改變到。 我又講一樣嘢俾你聽啦，我講咁樣，因為我又見即係同一個黑女仔傾過偈，咁樣咧，你真係估唔到，咁啊係啊。阿查克有做过韩国电影的回顾展，一个导演叫金基德， 梗系啲好出名。佢而家嚟香港住， 系嘛？ 系啊，嚟香港住， 系咩？ 系啊，同阿神哥好熟嘅啊。 咁、我真系有机会见下佢啦，因为我系佢哋 嘅 fans， 我全部睇晒佢，我系咁样咧。我同佢倾偈，因为我做金基德啊，我同佢倾偈，我睇晒佢啲戏。 睇睇嚟。咁樣咧，佢對韓國文化呢嘢有認識，日本文化有認識，對日本卡通。所以佢好識，好識一個叫做御宅族嗰樣嘢。即係你匿埋有個匿埋房間睇漫畫，睇電腦嗰啲人，佢識嗰啲嘢。咁嗰個人咧，那個女仔咧就同佢傾偈有意思啊。因為佢又慢慢喺度轉變咁樣。咁咧，我就明白一樣嘢咧，蘇聯當初呢啲幾十幾個呢個加盟共和國啦，個個都反蘇聯啦。其實都要佢都係慢慢覺醒。 系， 慢慢覺醒， 唔係一朝一夕嘅， 唔係一朝一夕嘅。嚇！ 但我覺得嗰樣嘢，大家又唔需要太悲觀嘅。個原因好簡單，就係因為你世界即係人有個人嘅本性喺度噶嘛。譬如話，你好質疑一樣嘢，就係你有飯食啊，你即係生活上你經濟即係滿足，但你冇自由，咁你覺得會唔會舒服咧？咁而家就拗緊呢個問題。即係等於頭先你講嗰個啦，就係寫劇咁追求個自由，呢個係一個主題嚟噶嘛。如果你淨係得温飽，你冇自由，咁呢個合唔合乎人性咧？長遠嚟講，長遠嚟講合唔合乎人性？ 所以有陣時候啊，賴清川都講最重要嗰個 point， 其實都係自由。即係你離開中國同唔離開中國，分別喺邊度啊？ 係就自唔自由嘅問題啦。 你喺法國生活定中國生活喺邊度啊？就係自由。因為你走去法國，你去參加嗰啲波希米亞式嘅藝術家生活，你去到個堆度，你咁放縱曬自己，開放曬自己，你先知道生活係咩咁。 係係啊！ 喂，你從來未見過啲藝術家生活嘅時候，你點樣而點會變咧？人會變咧？嚇！ 嗱，呢個亦都牽涉近排一個我聽翻嚟嘅，即係睇到嘅消息啦，就係艾薇薇咧就強烈啊！不滿呢個喺柏林嘅生活，就而家就轉戰應該係倫敦啊。如果冇記錯，唔知你知唔知咧？係啊，咁佢就批評咧，就係德國唔係一個開放嘅社會。咁其實我就唔係好知即係個內情啦，因為據我了解咧，其實柏林咧對藝術家嗰個照顧都好強嘅，即係其實好多 artist 喺柏林去做嘢嘅嚇。咁但係問題咧就。可能呢個亦都基於即某部分嘅政治原因咧，佢而家要轉去其他地方 啊！係啊，即係你每一個彎有啲阻滯唔同嘅，所以有程度上嘅唔同，咁都要轉下唔出奇嘅。咁艾薇薇一個好例子啦， 係啊， 因為佢真係特別陳丹青啲係，陳丹青啲 佢喺 New York 啦，陳丹青入啊， 佢有 New York 讀書噶嘛， 係啊， 咁樣。他而家是中國最受歡迎的文青導師啊！ 佢原因簡單就是比較肯敢講嘢啦，敢講嘢。 佢唔係特登講嘢，特登反嘅。佢都係不過講外國自由生活，咁樣就慢慢就有人就跟佢啦，聽佢啦，你因為好簡單，你喺中國連藝術創作都冇自由啊嘛。有嘢寫唔準寫啊，唔準提咁樣。咁你點樣個藝術家最就忌嗰啲嘢噶嘛？有禁區咁啊，真係啊！ 咁啊，我亦都要提一提啦，就喺呢個温哥華，咁喺嗰個海灘度就見到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大家所笑嗰、那個個雕塑喺度啊，成扎啊！咁啊，呢個即係好著名嘅。形象咧，其實就嚟自中國藝術家噶嘛，咁即係喺温哥華都有嘅時候咧， 岳敏君嗰個 成扎喺大度咯嚇。咁我唔知好多，其實好多年前我都喺度，但係今次印象又即係深刻好多啦。咁我疑問就係話咧，即係當地嘅人咧，如果撇除咗移民過去嘅中國人咧，其實知唔知呢件事係咩事？即係知唔知點解會呢啲人會全部喺度傻笑咧？即係佢擺咗喺公園入邊嘅嚇。咁即係我諗，而家對中國藝術家嗰個睇法咧，就以艾薇薇嗰個就最熟悉噶啦。因為如果譬如喺呢啲西方嘅，我去睇過啲書局咧，即係每一個地方都必然有艾薇薇嘅畫冊喺度嘅，而且係相當之 即係好厚嘅，全部都即係印刷好精美咯。咁佢就善用呢樣嘢咧去做一啲批評。舉個例啦，譬如話最近香港發生嘅事情咧，佢都同其他中華藝術家唔同，佢係夠膽出聲講。但係都我諗，亦都因為咁樣咧，我諗係咪係翻唔到中國噶啦？即係以後注定要係流亡海外咯。咁呢個亦都即係反映到一個問題啦。其實真正即係要從事藝術中國藝術即係活動嘅中國嘅藝術家咧，係唔可能生活喺中國嘅。呢個係自從喺呢個辛亥革命之後，到依家都係。咁所以嗰陣時我哋講過咧，就喺30年代咁已經有呢啲中國藝術家就喺巴黎流浪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有好多部分係選擇唔翻中國 嘅。嗱，我講呢件事，我一定要講一樣嘢。你知道蔡元培嗰陣時勤工儉學啦，就有成幾百個中國學生啊，去巴黎啊，學畫畫嘅喎，學藝術嘅喎， 學裸體畫咧。 我話咧，而家最紅嗰幾個咧，就唔翻去中國嗰幾個。 係啊， 趙無極啊，嗰扎張常玉啊啲。唔翻中国嗰啲作品卖几亿， 系啊，翻中国嗰啲又冇咩？ 翻中国咧得几个有名，有几个捞一掂啦。徐悲鸿啦， 系啊， 徐悲鸿啊，一系帮国家做嘢啦，刘海粟啦，几个啦，即系数来数一个。好啊，有个林叫林风眠，你知道啦。 临死都唔俾啲画中国， 200几张， 留喺香港。 送俾香港，佢點知道？好簡單，我死咗啦，我留咗200几张喺中國，嗰啲都冇有好下場咯，200张，我穩穩陣陣，我不如送俾香港，你個館幫我展覽我啲嘢，佢將來遲下開嘅，10月11月開噶啦，我未做嘅，喂，有吳冠中嘅廳喎，大佬專門一個廳喎。 咁希望喺香港咧，即係保留到呢啲中國藝術嘅一個渠道咧，仲繼續可以發展啦。 仲未講完啦，另外有100几個咧翻中國嗰啲啊，妖即係陰功六臂，一生人未開過展覽啊，幾大鑊，未開過展覽好多啊。 咁即係換言之，開展覽其實係一個藝術家嘅成就嚟嘅咯。 梗係啦，即係寫本，你係作家， 你冇輸出， 因為冇輸出咁樣，揾就冇一燈咁樣。係啊，即係俾陰功啊嘛！唉，真係，咪啲橋梁咪變成擺咗網嘅，而家就擺咗 網啦。上網唔算作家㗎 ，OK。 咁啊，好悲哀啊！ 係啊，好，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禮拜再見啊，拜拜。